德训篇第43章。碧空青天是高空的美丽，苍天的景色光耀壮观，太阳升出发散热气，的确是至高者奇妙的画工。中午的太阳烘热大地，谁能抵抗它的炎热？人吹火炉使它生热，太阳的热比火炉更强三倍，它烧毁山岳，放射火光，炫耀人目。创造太阳的上主是伟大的，太阳依照它的号令急速运行，月亮这指明时节的永久标志，常是准时的。月亮这圆而复缺的光体，节气由它来划定，月份因它而得名。它由缺而盈，极其微妙。它是高天军旅的灯塔，在天空照耀，繁星的光芒造成天空的美丽，它们是上主高天上的灿烂装饰。他们遵照圣者的号令执行任务，看守黑夜，总不疲倦。你看见红泥，就当赞美他的创造者，他的光彩极其灿烂。他用光辉的弧形环绕天空，至高者的手将它伸长，天主一命令，雪花即迅速降下，天主一决定，电光就急速闪烁。为此，仓库一开启，云雾就像群鸟飞翔而出。他以自己的大能使云凝结，冰雹如碎石落下。他一出现，山岳动摇，他的雷声震撼大地。他一愿意，南风吹起，北风怒号，旋风滚动，他使雪片飞落，有如群鸟飞下，雪片降落，又如飞蝗落下。他那皎洁的力光令人眼花目眩，雨雪霏霏，使人心中赞赏。天主又倾洒冰霜，仿佛是撒盐，掩盖大地。霜一凝结，树立有如针尖。寒冷的北风一吹，整个水面都凝结成冰，仿佛使水穿上了盔甲。天主如火一样，吞没山岳，烧焦旷野，焚毁青草。不救这一切灾祸的，只有及时的云雾，甘露一降，及时暑气顿消。他一发令，风即停止；他一记忆，深渊遂即沉默，其中的岛屿于是突出。航海的人述说海中的危险，我们听见都感觉惊奇。在海里有奇特精异的化工，有各种兽类、生物和海怪。依靠天主而过海的人必能安然度过，因为一切的事都是依照他的号令而措施的。我们述说了许多，但总是词不达意，总结一句，他是万有，为颂扬他我们能做什么？因为他是伟大的，他超越他的一切画工，他是可敬可畏、极其伟大的上主，他的德能是非常奇异的。虽然你们尽力颂扬上主，但仍不能相称他的伟大，他的庄严是奇妙的。当你们赞颂上主时，要尽力称扬他，因为他超越一切的赞美。你们称扬他， 要用尽你们的力量，不要厌倦，因为你们称扬，总不能恰如其分。谁见了他而能描述？谁能以他自始所应得的赞美来赞美他？比这更神妙的事还有很多，因为我们所见的不过是他化工中的极少数。上主造成了万物，并赐给前进人智慧。